京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把脸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八七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的几条消息。八一建军节将至，为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缅怀革命先烈，歌剧《金沙江畔》将于3月1号到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高水准的歌剧作品回首峥嵘岁月的动人故事，弘扬坚韧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等创作推出的歌剧《方志敏》将于3月15号到18号上演。这部剧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音乐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昨天在首都图书馆剧场首演。这部由动画大电影改编的作品诠释家庭教育的话题，与电影版相比增添了大量的歌舞戏份，演员们现场演唱，技术上还结合了威亚表演，增加了舞台表现力。由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3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江西省抚州市政府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昨天在京宣布，2018年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系列活动今年9月将在抚州启动，邀请国内外文艺团体汇聚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故里，举办展演、展览、非遗展示等多项主题活动。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始于2016年汤显祖逝世400周年，每年一届，今年将邀请英国、西班牙、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朝鲜等国家和国内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节目，还包括全国采茶戏汇演、非遗大展演、群众戏曲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英国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展览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通过丰富的模型、多媒体演示、设计师图纸和若干案例研究，揭示事务所在设计和建造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建筑项目中的思索过程。大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278件作品，其中由中国美术协会向全国征集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国画和油画作品共计100件。水墨复兴会第二届学术展暨周林俊水墨展《一带一路竹石一一》正在东艺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31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可达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并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使得北京进入一年当中的霉变期，容易发生中毒霉变，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见多云，偏东风一二级，气温26到2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天气闷热，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7年中秋，曾在上海首演的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轰动一时，经过一年的打磨，金秋将在北京北展剧场隆重推出阵容超大、制作现代、利益深邃的升级版。南北尖峰名家再度联手，通过演绎28首中外艺术经典，抒发吟秋、诵秋、思秋、爱秋之情，揭示秋是第二个春的全新利益，绽放人生的文化自信。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票4张，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西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偶遇。参与方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请到了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应该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首先请到的是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的制作人硕元老师，欢迎您。 谢谢谢谢。 另外两位老师啊，我相信大家之前一定听过他的声音。这两位老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朗诵艺术家，配音演员。一位呢是童自荣老师，欢迎您，童老师。 哦，我只是个配音演员，不能说什么朗诵艺术家。朗诵对我来说，我是永远在尝试。 嗯， 跟那配音不一样。 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一个塑造角色，一个是跟观众直接要交流啊，要这个引起共鸣啊，要打动观众啊。嗯、这个在台上，人一般都要出现在台上，面对观众的，这对我来说是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嗯，不习惯。 不习惯。 为什么不习惯呢？ 因为我30年就在棚里头配音呢。后来是北京的朋友经过丁建华把我拉到北京参加那个唐宋名篇的那个90年代末的啊 这个朗诵会，朗诵会，就是那个我可以开始 朗诵艺术， 涉足那个台前的朗诵了。哎，对，那个这个本来我还真的因为没把握，很害怕。 面对于朗诵，应该说配音可能就是在一个小屋子里一个话筒， 哎，错了嘛就再来是吧？那可以比较放松的，就台上你不能出洋相了， 嗯， 是有螺丝就出洋相，这个就很对不住观众了。是吧？ 说到了童自荣老师，我觉得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佐罗。您还记得当时的经典台词吗？ 女士们、先生们，摘下你们的珠宝，把它交给我。我是为那些横征暴敛的被害者了募捐的，正好赶上赎罪节，我相信你们。 女士们、先生们，摘下珠宝，把它交给我。 瞧，他又来了。 我是为那些受到横征暴敛的被害者来募捐的，正好赶上赎罪节，我相信你们会慷慨解囊的。 大家对这一段应该非常的熟悉啊，佐罗这个片子我相信无论是我的父辈啊，还是我本身啊，80后都会特别的有印象，因为当时我觉得是万人空巷，大街小巷都在放这个电影哈。好，那另外一位老师呢，就是丁建华老师，欢迎您，丁老师。 谢谢。 丁老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最爱的，至今为止也是最爱的一部电影《CC 公主》，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说到了 CC 公主，我相信这个角色真的深入人心，而她深入人心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去了解一部奥地利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她的配音。问问这个丁老师，您还记得当时一些经典的台词吗？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感到上帝无所不在，你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其实我很喜欢这儿的。 所以你觉得很惋惜？ 是。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这是书上学来的？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哦，巴比里。 那今天其实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当中的两个篇章。我们先请制作人硕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这一场秋思的音乐会，我看了一下资料，我觉得它还是跟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名家名作音乐会、朗诵音乐会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您先简单介绍一下吧。 啊，这是上海组团呢，是特邀了北京的几位朋友， 嗯， 濮存昕啊、凯丽啊。青年的演奏家胡乐明啊，一个青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才女李征啊， 嗯， 另外是上海组织了近10个啊，都是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 嗯， 就南北的叫尖峰组合，这么大的阵容，嗯，上海没有过。我相信北京也很少，特别是我说佐罗、西西公主跟我们普哥刘慧芳是吧， 嗯， 这次还有霍尊是吧， 哇， 这个组合也许全国没有过， 嗯， 所以是超强阵容。这场演出我觉得有一些特点，我们是花了2年时间来做探索和尝试。 两年的时间。 去年我们花了一年做了一个，在中秋做了一个秋思，在上海结束以后再花一年，到今年的秋季我们来做一个秋思， 嗯， 叫升级版。这次演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讲究内容组合的文学灵魂啊。我们事先有博士生导师啊，文学博士组织一个团队来对作品的分析选取，所以中外经典著作大概这个作品有27、28个啊。这个作品我们大量的是大家很熟，也有少量的从来没有听见过， 嗯， 没听见过，你会觉得很新鲜。 没错， 很新鲜。 我们总觉得哈，秋思，秋思可能代表的是秋是一种收获，或者秋是一种意境。所以呢，我们觉得它的所选用的篇章当中，更多的是代表收获的喜悦的心情。 这次我们就不一样， 哎， 就表现了秋凋零， 嗯， 肃杀、枯萎，通过自然环境的描摹、观察，提炼出原来所有的凋零。新生的开始， 所以秋是第二个春，这是一个全新的提炼，所以这是把我们人生的百味、世界的万象集中在一个秋里。我们通过去咏秋、去凝秋、思秋、爱秋，表现出其实对人生的爱。告诉你，任何时候没有死亡的时刻。如果死亡了，圆满了，就结束了；如果挫折了，新的生命又开始了。所以我们选的作品就选了黎巴嫩的纪伯伦的作品，从来没有被读过的《于挫折中我的胜利》。他强调挫折，挫折比千次的胜利更珍贵。这些带有哲学意义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整个篇章的铺排是有严格的文学的结构。首先来说它的风物，风物之美，它的树，它的天，秋天的景那么美，情致之美，请注意这个致不是同志的致，情致它是七情六欲，这个精致的致啊，黑格尔哲学有个很具体的解释，这个致是指心情加上理性及其行为价值。所以秋天我们借它，第二讲情致，讲情怀。我们李安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研讨会上有个发言，中国的电影越来越会讲故事了，进步了，中国电影很大的缺陷是没有情怀。我们这次朗诵一回秋天，不仅让你看到了非常好的景物，关键是情怀的传递。枯萎还可以新生，人生的自信，民族的自信来自哪里？是每个国人的自信。所以这个作品传递的这样一些思想从来没有过。所以第三是哲思之美，就有很多哲学思考，它就有深度，不是一般的咏物演制，它有情。所以我们是从物到情到智到思，它是一个严美的文学结构。另外表现形式呢，我们这个演出大概是目前上海没有过，不知道北京怎么样，不是主持人的，那么多朗诵加主持人，口头语言非常重复雷同，所以我们所有的结构都是作品的逻辑结构加上音效加上音乐加上细节。比如说这个我们团部化的秋天，雷声接雨声讲秋天的雨，青蛙声讲秋天的夜晚，它的链接是戏剧性的，是戏剧性的结构。我们的开场是这次我们是舞美设计，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做舞美设计，是大家没有见过的一片18米宽9米深的巨大的树叶，高出一米摊到地上，树叶上纹路经脉清清楚楚，形成了演出平台，2000片棕小叶子铺满舞台。一叶知秋，当开始你感觉这是个秋天的情景，我们开始你想不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在树叶上坐着，她整个开场是小女孩的表达。她的表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特别中老年朋友很熟悉那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只唱四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是一个母体在讲述中外经典的故事，接下来就是钢琴曲哒哒变奏曲，接下来出现我们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月亮把不同形式内容归在一起。接下来是散文，贾平凹的散文，月亮啊你那么远，可是过几天马上亏了，过几天圆了，世界就是画着圆前进的，你难道不是吗？这种结构我们从来没有过，紧紧地抓住一个形象来展开，使得我们的朗诵改变过去的大杂烩拼凑，它是一个严格的一个文化灵魂组合在一起，其中你欣赏到了中外艺术对于这个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表达。我们会接受很多文学思想的体验 洗礼。 这个一片叶子我们从头到尾是观察到舞台上的树叶是用白马做的，出葬于西 马，白马， 马，白马。当我们说春天要到秋天了，碧绿的绿的灯光上去，绿色一点点变成黄色，然后到深秋了，香山红叶了，啪，变成一片红。它有灯光染色，使得这个满台的那个树叶不断的变色，随着内容的变化。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尝试，就把语言朗诵作为语言艺术，跨越到舞台艺术。光好听不够，我们的目的是好看，五彩缤纷，有情节，有戏剧。这里头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啊，因为我一直说进剧场是看戏，戏剧两个怎么写？我编就是歌扎刀， 他是看矛盾冲突的。所以我们这次有很多作品戏剧性表现有情节。 就是说我们这次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呢，是在2018年10月14号晚上的7点半在北京北展剧场进行演出。刚刚硕老师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啊，他是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是融入了他两年多来的心血之作啊，用心去体会每一个细节给我们观众给我们听者所带来的那种感动那种力量那种情怀那种意境。刚刚说到了其实这里边两位大咖老师童自荣老师和丁建华老师都会有他们独特的作品在其中。两位老师都是分别朗诵的是两个作品。咱们先说说童自荣老师吧。童自荣老师因为今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 ,2018 年是您从艺的40周年。 哦哟，咱没想到这样。 他是1978年。 对，从1978年到2018年。 73年进的上一场是吧，完了04年退休。当然这工作语言艺术的工作没有离开啊，对，尽自己一份力量或者怎么样。 我其实很想问问童老师，就是语言的艺术魅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带来了什么，为什么那么热爱语言？ 配音的话，那是一种喜爱啊，那种迷啊，痴迷是吧？在棚里头演戏，棚里头塑造角色，是吧？朗诵艺术呢，我觉得可以表达一些自己的内心的喜好啊，或者一些观念上的东西，也特有意思，这个比较有主动性吧。 就是说如果配音艺术是一个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生和角色，那么朗诵就是真我的表达。所以这次呢给我们带来的两篇很特别。第一篇呢是在第一篇章当中叫风物之美里有一个叫安娜贝尔里。这是一个国外的作品。 这我还没想到他们一定要我来朗诵这个一个外国。 就是编导推荐他的作品。 对。 外国的田贤佩。是吧，也是一个年轻人的互相之间的那种纯洁的爱啊，最后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凄美的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对。 嗯， 我可能会邀约一个女生，我让她始终的听我念这个故事。 嗯，在舞台上的展现。 在舞台上。 硕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是怎么发掘的。 因为我们请的这个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一组人把关于秋关于爱的作品我们选了140多篇，逐个的来研究，最后觉得这篇非常好，所以这篇而且我们觉得一个外国青年来讲故事，那么必须业配的演员合适，所以我们就给童老师，我们强加给他的，强加给他的，因为我们区别以前的朗诵，就是说问演员你有什么作品，我们来组合在一起。 对， 这次强烈的有编导的意图。 刚刚童自荣老师说了，有一个这叫外国天仙配的作品《安娜贝尔里》，这是在《风物之美》当中。那其实，在我们第三篇章《哲思之美》当中，有一个叫《泥巴》，这是彭国良先生的作品啊。这个泥巴当时是您自己选的吗，童老师？ 如果我自己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品。 嗯， 那么我没想到他们主动的要安排个这个节目，因为他从前曾经朗诵过，他们觉得在这个总体的构思里边有这样一个节目合适。 嗯， 那么我也挺感谢他们。这个作品《泥巴》，我非常喜欢的。有一次朗诵，结果呢，一个年轻人。一起合作的，他说这个泥巴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听了倒蛮开心的，如果能这样倒好。那我跟他说不是的，是一位湖南的一个作家写的，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农家子弟，我曾经和他通过话，字里行间都是抒发了他对泥巴土地对父亲对故乡对祖国的那一份深厚的爱，这爱又是那样的朴实无华，真是能够打动我。我最喜欢这个，我在努力的做，我常常是做不到，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不管是配音也好朗诵也好，达到这个境界才好呢，我在努力。所以他们叫我来泥巴，我是很高兴的。我们现在 真是要弘扬泥巴的精神了，真是。我们对泥巴对土地真的要有一份敬畏，有一份崇拜。我们今天好像比较缺少这个。 我们倒是选择他的一句，不仅是他表达的非常好，就有观众认为就是童老师这是你自己写的，他作品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表达。我们一般的朗诵很容易变成我读谁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就他一份情怀。我觉得当前我们这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整个民族都在大迁徙，我们很多人都是说离开自己的城市出国留学了，农村离开那个村来打工了，我们原来住的老房子搬到新居去了。我觉得民族都在迁徙，都在远离我们的土地。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就佐罗将要读的同样读的作品，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提醒他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土地。它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从伦理道德来讲，从我们的这个功力来说，它有土地，大地才有我们。我觉得我们说人需要很多很多信仰，刚刚童自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最基本的信仰，不要忘记故土，不要忘记母亲，养育我的祖国。 所以说其实这部作品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彭国良老师特别写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的裤脚上总有些洗不尽的泥痕，因此我不得不写一些带着泥味的文字。我是泥巴长出来的草，离开了泥巴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止，然而人生的无奈却让人不想点头，不想摇头。泥巴是一位大智者。 有的地方我就稍微改动了一下，有的地方我自己补充了一下，我把我这干脆把心里话说了，比方说我说，我常常这样想，那千千万万的观众朋友，不也都是泥巴吗？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们曾经的辉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这是我自己加的，最后我觉得言犹未尽了，我还想加一句，于是我就写下了。这是一个朋友真的这样跟我说，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点点滴滴，那么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一定要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童老师只是表达了一点点，但是他已经热泪盈眶了，现在他在擦眼泪。我其实通过他眼中的那种泪花，我能感受到他的从艺这四十年来他经历了哪些，然后他感受到了哪些，但是他心中又没有忘却的情怀又是什么。这就是朗诵艺术的魅力，他用语言其实传递的是我们内心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响起的那种心声，那种共鸣。刚刚其实童老师聊到的是他的两部作品，那其实我特想听听丁建华老师的这两部作品的理解。一部呢是在《风物之美》当中，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带着一种力量在。还有一个呢是《拯救》，这是在《晴日之美》当中的。先说说杜甫的这个作品。 我插一句，这个作品我私下里以为应当是一个男生， 没错， 同胞的朗诵是吧？完了呢，而且比较苍的。后来我听了小丁的朗诵，他是把感情都投入了，于是我就把这个忽略了。 我们听听丁老师的解释，您当时也会觉得意外吗？这应该是一个男性来朗读的作品，为什么让我来朗读？ 对。这个话让童自荣老师说掉了，让主持人也说掉了。英雄所见略同。我当时也是接到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个杜甫的作品的时候，我第一次朗诵这个作品是在北京音乐厅。当时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

欢迎您，丁老师。 谢谢。 刚刚其实童老师聊到的是他的两部作品，那其实我特想听听丁建华老师的这两部作品的理解。一部呢是在《风物之美》当中，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有一个呢是《拯救》，这是在《情致之美》当中的。先说说杜甫的这个作品。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确实体味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把我体味到的这些东西努力的通过我一个小女人把她这篇红剧能够展现在这个舞台上。到最后因为一个交响三管交响乐团的那样的一种演奏，然后经过北京的音乐家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制作，这曲子都是现编的，根据我录的一个模板，然后让他莫凡这个作曲家写的那个音乐，然后三管乐队的这样的一个演奏，把风啊雨啊自然环境和心理的一个一个心理活动啊，然后到最后忧国忧民，独破兽洞死一族，只要有这样的房子能够庇护天下的老百姓， 安得广厦千万间， 我一个人啊，独破兽洞嘛，过再苦的日子一个人挨饿受冻，我死我都满意了， 非常伟大， 我都高兴了， 非常伟大， 这样的一种情怀，我们现代人去理解都觉得特别的高尚，然后我们去表达好像这样一种意境就在我的身边，我们能想到很多很多这现代的英雄人物啊，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些歌里的，包括王成、王芳、董存瑞、焦裕禄，就会想起一个一个的 非常生动鲜活的形象， 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英雄们，所以在舞台上就有了底气，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一篇东西在我接手它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可以，但是我送给大家我能成功吗？到最后获得了成功，获得成功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个榜样的力量给了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给了我他们的一个情怀，给了我一种感动，然后才能把它比较完整的展现在舞台上。 这次演出是我们希望给一个全新的感觉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包括这些作品男生读的女生来读，丁老师读得非常好，刚刚包括这个童自荣老师的泥土，他每一个作品我们这次都有震撼的力量，上海演出是掌声一波又一波，不是靠现代艺术的声光电，恰恰我们这次没有大的声光电，不用 LED 屏， 可能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一个古筝， 对， 是吧， 所以不是靠现代的音响现代的舞台条件设备，他们的所谓的震撼是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爱，那种忧国忧民，那种普天下老百姓那种有普世价值的情感观念。 所以如果当大乐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吾庐独破兽洞死一族，你得跟着乐队一起上去，但是如果一个古筝在边上的时候，可能杜甫会格外的深沉，吾庐独破兽洞死一族，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来配合整个舞台的情境， 对 啊， 对， 所以朗诵者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把这个作品要深入到大家的心里，你一定要接地气。一个古筝在你边上的时候，你哎呀，那么的使劲，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随着这个舞台和观众，而且秋思这样一个，刚才听了硕渊老师的这个介绍，我就更爱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朗诵了，因为它安静干净，让我们这些朗诵的演员能够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这么一个情思当中，去把作品能够安安静静的非常深沉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说再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也是一种新的方式，而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大自然的那个气候，新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都沉浸在这样一个秋思的意境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听到丁建华老师聊他对于这篇文章的理解和看法，我其实有一个最深的感受是，现在我们在都市里的这些人群，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都习惯了快速的高节奏的生活，每天都是内心非常的左右奔突，非常的不安。 现在四十年了、那几个字还是没有摆脱呀，浮躁功利是吧？ 对，所以说这一场秋思的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给我们带来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居所，也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它能够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停下你所有浮躁的内心和左右奔突的非常不安的这些情绪，就在这几个小时里真正安安静静的去欣赏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宁静，那一份美好，那一份意境，因为这是我们久违的一种宁静的内心的呼唤。 主持人，我必须要做一个补充，就是说这一台这个秋思的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是注意到了作品的情绪的对比，注意到了多种风格啊，比如说其中有一篇叫《聪明愚蠢》，是俄国诗人的啊，在秋天的这样的环境里头，说一个话题：谁聪明，谁愚蠢？这个运动员说，一些作家都愚蠢，只会写字，是吧？作家们说，这个运动员愚蠢，他妈四肢发达；女人说，男人愚蠢；男人说，女人愚蠢啊，非常有趣活泼的作品啊。他是 女主人说，自己的丈夫如果不会写那个削土豆皮，就是愚蠢，很有意思。 这作为一个演出，它是一个非常多种情绪的对比。那我们说艺术就是对比构成的，所以朋友们在秋思的剧场里，你会有各种情绪可以体验啊。 对，舒言老师还让我朗诵一篇《十天拥抱的拯救》， 现在改名叫拯救 啊，改名叫拯救， 没错， 《十天拥抱的拯救》就是讲一个孩子如何如何的机智，在父母的婚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就要求父母，你们离婚我可以同意，但是你们在离婚之前的十天当中一定要每天都要拥抱一次，爸爸一定要抱妈妈一次、然后我也要被爸爸抱起来， 是 你在抱妈妈的同时你还得抱我，然后第一次爸爸抱这两个人的时候觉得特别累，结果抱到第五次的时候，爸爸说好像我的力气越来越大了，抱你们两个人都不吃力。然后孩子就对爸爸说，爸爸，不是你的力气越来越大了，而是妈妈越来越瘦了，他就哭了。然后爸爸晚上回家跟儿子说，孩子啊，你说的真对，你的妈妈确实瘦了不少，然后爸爸，我再跟你提一个要求，能不能最后两次你就单独的抱妈妈，就不要抱我了好吗？结果他爸爸说，可以，我单独的抱你妈妈。结果到最后一次拥抱的时候，他觉得完了，最后一次拥抱就要来了， 有奇迹了 啊！最后一次拥抱要来了，我真希望这最后一次拥抱是在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后的某一天。结果呢，第十次拥抱真的来了，孩子不肯抱他们，不允许爸爸再抱，就这一次拥抱再抱完了我就没有机会了。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孩子啊，这一次你让爸爸抱一下的话，那以后我们就不离婚了，妈妈真的吗？扑在妈妈的身上，就孩子就说了，就这十天的拥抱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灭的婚姻。 所以我说我们 这也特别有意思，一个孩子的那个心理活动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欧洲，但是我把这篇东西经过翻译以后，我把它编成一个是中国的故事，中国式的， 让人家听了完全忘记了这个故事是外国的，而是一定会深入其境的感觉。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社会问题，让孩子给解决了。 嗯，是我们这次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每一个作品你就像看一出戏，它是把我们的朗诵会做成一个戏剧化情景化，它有人物啊，它有人物的内心，它的性格，所以区别我们以前一般的朗诵会。 嗯， 所以无比丰富的这些中外经典都是你在看一出一出一出的人间的戏剧。 嗯，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听众们观众们会有很大的快感，希望大家到北站剧场10月14号晚上来看我们一下。嗯， 对，真的很期待。这里面其实还有凯丽老师的妻子的家书，凯丽老师对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渴望当中的刘慧芳这个角色。 对， 还有我们这个蒲子金老师蒲哥的两个作品， 对， 非常好。 琵琶行，白居易的琵琶行， 这个琵琶行他是跟这个一个琵琶演奏家，两个人坐在那里讲这个故事。 嗯， 他还在说琵琶不是从头到尾伴奏，一会儿弹一会儿听，听他讲述一会儿弹，他们在谈心交流。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出现就是白居易碰到一个琵琶女， 对， 嗯， 所以他是再现了当年创作时候的情景。 嗯， 是一出戏，这个作品好极了啊！蒲哥跟一个女的琵琶演奏家，我这种表现形式从来没有过，非常好。 嗯，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蒲哥，看看我们的慧芳啊，他们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表达，他们跟我们上海的这些艺术家们将构成一台无比精彩的、国内很少见的这么大阵容、这么有独创意义的朗诵音乐会。 嗯， 期待大家。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调剂也好或者什么，他们建议我唱个歌，那么我说好呀。 嗯 嗯，虽然业余这么，我努力的唱一下。 董老师在哪一段当中会有精彩的展现？ 我知道他们怎么安排，大概在后头一些吧。我唱歌的唯一的优势就是大家听佐罗唱歌啊，可能有些好奇，但是我老停留在这个就不好。 你老想打破 户外，我想总是唱的令自己稍微满意一点的，让观众感到一种快乐啊。这个， 嗯， 那么至于唱什么呢？我后来想了想去，我还是最喜欢唱那个民歌了啊，保密吗？哎，好，对，那就保密吧。 这次我们的朗诵音乐会上有很多你想不到的，比如说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影配音艺术家唱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星来朗诵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女生来读一个男生读的作品啊，我就几乎每个作品，尽管有些作品是经典的，被人演绎过无数次的， 嗯， 但是我敢说这次的会上的，这次的演出的这种表达方式一定是全新的， 嗯， 经典的内容没有看到过的新的表达方式，将构成让你既熟悉又陌生又好奇的感觉，我想朋友们一定会感觉到很好玩，很好玩。 我们还有京剧表演艺术家朗诵曹操的作品， 毛泽东先 生，毛泽东的作品。 对对对，我们的结束是一个京剧艺术家来读《观 沧 海》，观沧海，一个花脸啊，这样。 唐元才老师， 他是国家演员，非常好的一个京剧艺术家。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毛泽东的作品叫《浪淘沙·北戴河》 啊，这个是我们整个。 哎，这个作品好像很少。就是能够在朗诵艺术节当中见到，因为我们平常见到的都是北国风光万里雪飘那种感觉啊，很少能见到浪淘沙北戴河这个作品。 嗯，这个组合呢是这个是我推荐给这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的。 嗯， 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秋思表现的个人的悲欢离合，逐步它是多元的，到最后升华为整个民族。 嗯， 在秋季里想是什么，那么曹操呢就在这个萧瑟秋风里头，他就想到了他这块土地，他想要这块土地，他要改变这个地方的山河，但是最最成功的是毛泽东改变了，是吧？所以同是萧瑟秋风，东临碣石，这个两篇作品我的选择的意图是民族的文化的文脉一脉相承，都是讲在秋天的情怀，最后只有毛泽东先生实现了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 两 件 啊，前面的曹操还是做不到啊，就是说有很多古人是空怀壮志，关键是他的情怀， 对 啊，他的立足点是吧？ 你要自己做官一统天下，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上合那个实行，那他本身就是为了普天下劳动人民的幸福才建立这个党。所以最后的两个作品子 有对比， 升华，升华啊，它表现实际上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 嗯， 而且两个作品呢连接在一起的， 嗯， 中间的过渡啊，这个观沧海的解锁是花莲常用的，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吧？ 嗯， 这种豪情，带有遗憾，啊，最后毛泽东先生的作品，他从内心服了毛泽东，服了共产党，所以他读的是到最后他是重复了。换了人间，换了人间，换了人间，最后没想到， 哦哦哦，一个京剧的唱腔， 最后是一句唱腔， 达到一个高潮， 是全场的高潮， 对， 我们在上海演的时候是轰动，他把整个演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 听说老师讲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我觉得好激动啊，特别想要去现场聆听和感受一下。 就是在上海听他讲过，但是今天再听他讲， 依然会很激动，心潮澎湃， 依然会 等不及哈，特别希望十月十四号赶紧来。 对对， 准备两年了，就像一个女人怀孕那么长时间，小孩子要出生了，多么的期望他喜欢， 对， 他不喜欢他。 对，这个十四号晚上演出，十月。啊，还有两个多月，出票的时间就是马上哦。 嗯， 哎，这个月开始出票 了。我关心出票了。 下周一开票，下周一开票。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真的到现场来，我们来聚一聚。 因为这样的一场， 北京的朋友我们 对，没错，因为这样的一场名家名作的朗诵音乐会，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不是说我想去看就会看到，不是像话剧的全球全国巡演一样。这个完全就是非常低产的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作品，一年能碰到一次两次就非常难得了，而且是这么多大家跨界的一场演出啊，非常有一种视觉听觉的这种盛宴啊，这种语言的这种艺术的盛宴。那其实这里边我特别好奇的是霍尊，因为霍尊呢有一篇是关于他的朗诵，叫做冰心的文章《纸船寄母亲》。嗯， 他对他妈妈是非常非常的孝顺了啊， 跟妈妈在一起 的，他就会觉得会， 哎，没有他妈妈就没有他今天 朗诵的很好。 那倒是的， 那倒是他折的纸船在水上飘， 啊， 跟妈妈说，妈妈你在天上看到纸船，那就是我的儿女，你的儿女呀，啊。 哎呀，真好！ 这是我织的呀。 哎，这个我还没想到， 这个作品 没想到， 我相信观众们都没看过，都没看过。他也是 学习霍尊朗诵，他会收到一个意外的艺术效果。 没错， 对的。 当然，他还有说他的成名作《卷珠帘》，是吧？我们整个演出啊，这个其实就是个卷珠帘，把珠帘在北展剧场卷起来，可以看到满台灿烂，满台的辉煌，看到人间的所有的欢乐。 对，就是像曹操的《观沧海》说到的“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啊，我们就这种感觉哈。好，今天我们其实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十月十四号北展剧场带来的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今天是7月29号，应该说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两个半月的时间哈，我们马上就要在北展剧场来上演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非常的期待哈。几位老师已经拭目以待了，已经开始进入了筹备和准备阶段了。我也相信这一场名家名作的朗诵音乐会会刷新我们对于朗诵的固有印象，也会刷新我们之前对于朗诵艺术表达形式的一种固有的想法和印象。所以呢，也很期待这场朗诵音乐会的呈现，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去那儿找一个宁静的港湾，宁静的瞬间，去体会一下内心的那一份安静和那一份美的感受。好，谢谢，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易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